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01，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的旅行，我们从舞曲开始，释放自己的大脑，释放自己的双手，此刻开心就对了。 中转了一圈，有多少？歌色唱了几遍，有忘掉？多怪隔壁会猫的不到。心宿命突兀的树梢，猫头鹰在转动的身脚，刚刚路过的人好像在舞蹈。节奏不对不对不重要，规则不停不停带不了，花为只要学路在下一秒。疾风变天变地下线脚，被被抓住抓住在喧闹，我们可以可以嗨到没烦恼。 节奏不对不对不重要，规则不听不听太无聊。来自于迪玛希的一首新歌《热闹星球 Neverland》，这首歌曲当中大家也听到了，非常非常的嗨啊，极具辨识度的合成器的音色，配上清脆跳跃的电子鼓呢，以及现在风靡全世界的 trap 的元素，让整个音乐的律动呢都是既有一种哈萨克式的热情洋溢，又充满着 EDM 的紧张感。11:05，伴随着这样的舞曲歌曲呢，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正式的开启了。有些地方呢，这几天节目当中也在跟大家说过，没去过的时候却觉得好像非常非常的熟悉，到了以后呢，仿佛好像之前来这里生活过似的。但是你玩了一次，总觉得时间过去的太快，并不过瘾。所以一定有时间的话来这里多多的体验一下。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过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峡谷，昨天呢去过了马蹄湾和羚羊谷，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纪念碑谷，会是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感觉呢？抱着一种期待，收拾好你的行囊， Stuck on you 之后马上出发。欢迎李文偷心贼。Coco 李玟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盛开》当中的一首《Stuck on You》偷心贼，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丰富和好听。昨天我们去往的是美国的佩吉小镇，还记得吗？这里的羚羊谷啊，非常的好玩。今天我们从佩吉小镇出发，向东呢行驶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来到亚利桑那州北境和犹他州的交界处。 来到这里呢，会突然间的出现一片神秘的土地，这里就是曾经的纪念碑谷。但是要和大家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叫做纪念碑谷，但是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河谷啊，或者是山谷。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广袤的盆地啊。亿万年来呢，由于地壳运动的抬升，反而变成了高原。接下来说的这段话呢，其实也是解释一下这个盆地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叫做纪念碑谷。经年累月的风月侵蚀呢，曾经的覆盖大地的岩石层只留下了一些风化石柱，所以呢，也有人管它叫做纪念碑，散落在空旷的红土沙漠当中。好了，如果说这些大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话，那么接下来说一说在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画面，你可能就会大概知道，哦，原来曾经在这里取景过。比如说变形金刚四，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很喜欢的那部经典的科幻题材影片回到未来，以及经典的阿甘正传当中呢，都出现过纪念碑谷作为背景的经典场景。当然在影视剧当中有很多出现的经典的画面，不过来到这里你要想唱一些经典的歌曲的话也欢迎。下面这首作品开头大家都会很熟悉，如果能跟着一起唱的话，来一起来演唱这首小芳。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年代。曾经陪伴我的还在这个小孩小小的时代，大家都笑笑的实在是在五岁还梦着将来，五岁就到了上海，以为我不爱说话是因为中文太差，多谢老师，老师考试搞进脑子才知道是好事，记得同学跟我荡过秋千，下雨时间我们一起躲在屋檐，你送的书签已经不在身边，但是还是会叫人想念，下一篇说说我的初恋。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年代。他让我恋爱 ING 乐器和音乐等于 I am free Stevie Marvin MJ 还有 MTV， 努力学习学习努力 ABC， 我的课本是他们的专辑，父母的鼓励让我对他们更专一，没有叫我做医生太空人，只有说我的音乐太动人，带动人一起跟着节奏，在不同的阶段大家一起接受这种享受，我最讲究，也许我有一些音乐慧根，也许我想用音乐为生，或者说不想有悔恨，一辈子做音乐人。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年代。谢谢公司让我做我的歌，谢谢 DJ 播我的歌和我的歌，你听我的歌爱我的歌，就算你不太会唱我的歌，唱我的歌的各位歌手要我的歌，各个乐手监制有见识，坚持就算有人说不现实，坚持突破自己的限制。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环境，这些年来都好担心，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环境，这些年来都好担心。

Yo te miro y se me corta la respiración. Cuando tú me miras se me sube el corazón. Me palpita lento el corazón. Y en un silencio tu mirada dice mil palabras. La noche en la que te suplico que no salga el sol. Bailando. Que tu química, también tu anatomía, la cerveza y el tequila y tu boca con la mía.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Con esta melodía, tu color, tu fantasía, con tu filosofía, mi cabeza está vacía.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o quiero estar contigo, vivir contigo, bailar contigo, tener contigo una noche loca, noche loca. 这首欢快的舞曲《Bailando》之后，下面这首更加的熟悉，虽然是很老的一首作品了，但是每次听都可以一起唱。 Bye.

为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我爱人人真真爱我。 有一种雷鬼曲风的一到十等于我和你，这首歌曲呢也是由阿蒂达来制作，黄义达填词谱曲，范晓萱、范范以及 MC Hot Dog 合作的一首，收录在范玮琪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 F1 当中。当然在这首歌曲的 rap 部分呢，我们也是听到的 MC Hot Dog 也是一改以往的比较狂浪的一些个性啊，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的 rap 部分变得更加的清新一些，表达出了他对于爱的无私表达。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从佩吉小镇出发，向东行驶了两个小时，来到了纪念碑谷。来到纪念碑谷呢，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的纪念碑矩阵，那每一个矩阵呢都是孑然一身又不可置疑的伫立在无垠的红土地上，仿佛呢感觉他们是非常沉默的，没什么好玩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朋友，似乎可以感受到每一个矩阵仿佛都在跟你说话，好像是在跟你说着天地和时间的秘密，或者是忍不住的拍一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他的故事。而每一块坠落的大石呢，被卷起的风沙去拍打、抚摸、侵蚀过的面目，都仿佛像活着一般。所以很多人说，只有来到这里呢，你才会看到他们的巨石这样真正的生命。看到他们的生命之后，你仿佛才能够感受到很多真真实实的存在。晚上来的时候，哎，有一股香气。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 吐露芬芳。 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那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也爱那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 这一块呢开始变成老式留声机刻意做出来的，但是呢老式留声机它出现的音响一定不如我们现在听到的各种各样的音响出来的效果好，所以刻意做成了单边的感觉。 Yeah. OK， 陶喆阿卡贝拉版本的《夜来香》。在《夜来香》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继续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翻唱作品很美，来自于周蕙的《偶然》。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无方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 是天空的一片云，这是周蕙的偶然。这里也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还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欢迎回来。刚才心情如何？此刻做好准备了吗？带上音乐去旅行，11:46，我们继续出发。哦，出发之前，男士女士们都要喷一些香水。 要不要为我放个嘴？真是挺心事的语言，而我梦见马蹄四溅，苹果沾了一些汗水。月光下猫狗起了对，两圈弯是四周的夜，那一群天生就爱睡，猛兽吞噬我的视线，空气中弥漫 千万只眼睛的孔雀，背景音乐蛙声翻页，空气中强烈着幻觉，鸽在飞，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互相吸引的味道，那是费洛蒙在作祟，还是只是单纯的吸引？很多人每一次听到这首《费洛蒙》的时候呢，都会被这首歌的编曲包括演唱所深深的营造到那种氛围当中去。来自于谭雅、蔡健雅作曲，吴青峰填词的《费洛蒙》。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来到纪念碑谷，再度的游玩一下。纪念碑谷呢，同样也是属于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出入许可费用呢是比较便宜的金钱，48小时有效，行程不紧的话，所以各位可以多次的游览，但是安排一次日落前的访问是最佳的选择了。日落完之后可能会时间太晚，有些朋友不想走，甚至说想要在纪念碑谷当中呢好好的看一看这里的夜晚是怎样的。如果选择过夜的话，纪念碑谷内过夜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预定这个碑谷当中的酒店，这个酒店呢也是很不错的啊。当然如果你要选择更加浪漫一点的方式，可以选择露营地，酒店旁边呢就有露营地，不过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露营区只有不到40个位置，需要各位提前的网上预约，而且真的是先到先得。谷内的主要线路呢是一条接近30公里的土路，所以大家可以自驾也可以跟团，大部分地区呢是可以随意游览的，但是神秘谷和这个平顶山脉等处呢只能跟随导游进入，到了以后呢你就反复的问大家接下来该去哪儿就好了。此刻我们还是回到夜晚，来到露营地，一个人抬头看星空属于一个人的浪漫，两个人抬头看星空，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那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一个人，一首新歌来自于那英。 没有期待，没想要什么更自在，沿路的花瓣也不是为我赞叹而盛开，不用等待世界不因风雨停摆，感动是偶遇上满天忽聚忽散的云彩，美丽才想到那就到那，没人要交代，热闹很精彩，静静也自在。我一个人无牵挂，无所谓离开我回来，像两个人牵着手回望了深处在人海， 去没好坏，心放得很开，两个人很精彩，一个人很自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歌里唱的两个人很精彩，一个人很自在。无论你是单身的状态，还是此刻甜蜜幸福的两个人的状态，每一天那种感受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也是一首那英的新歌，两个人一个人，是她为某一部电影演唱的主题曲。歌中还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啊，情绪没好坏，心放得很开。所以呢，星期三的时候，希望大家今天的心情都可以像这首歌的歌词所唱的一样，情绪没有好坏啊，心放得很开。然后呢，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可能都会变得心态至少是平和快乐的。11:56，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又一首歌曲来自于阿琳的《一舞钟情》，我是泽华，拜拜。 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